令我不愿再说话。长路你陪我，陪着上斜坡，街灯艳阳，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。我冷着面，无力的发问，你怨什么？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呼气话，曾在你怀抱，情愿透红火。火中你我流过热汗，彼此也快乐过。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？ 能否再讲清楚？重新再开始过，如这是你心愿，长路但愿再陪我。明知我舍不得，明知你爱恋我，要这是对的话。 家园数百里路，我带着梦想还有 Beatles， 在36000公尺的高空轻轻遇上乱流。还记得大二的日子有点烦恼，幸好遇到了知己同好，让吉他陪伴单纯的岁月，年少的 Rock and Roll。老朋友，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，不回首，记在一个梦里头，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，人生越有味。

边住过的那条街，又是遍地金黄的银杏树叶，何等一点亮无形的黑夜，却不见摇晃的岁月，船上飘来熟悉的音乐，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飘越，一样的故事，不同的感觉，仿佛是血案的分别，忽然想起他的样子，说爱我的时候，他眼中的涟漪轻轻呼唤一抹手，熟悉的音乐，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跳跃，一样的故事，不同的感觉，仿佛是水岸的分别，忽然想起 逃离现实的氛围，紫色火花是我 蒸发在这秒钟，宠爱你无论是对是错，任温度融化我们的所有。我才划过瞬间落下爱的燃点，仿佛你和我都不愿再后退，就算灼伤血样的呼吸也眷恋。爱你却不退却，即便永远太远，让我带你逃离现实的氛围。紫色火花是我们爱情的燃点，这爱多美。证明我深情